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就是其实我现在鞋里垫着增高垫，当然其实也不是为了变高才垫的，事实上是上个月朋友送了我一双鞋，我特别喜欢，但是就是有点磨脚，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和朋友说。经过反复尝试之后，我发现只要在后脚跟的地方垫高一点就不会磨脚了，所以我买了一副增高垫。那么现在鞋也不磨脚了，个子还变高了，觉得自己很机智。 5:03，欢迎各位在星期二的下午准时来到潮流梦工厂。我是从本周二开始，不仅会在周三，不仅会在周四的这个时间段跟你们见面，让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同时也会在周二出现的袁一。大家好，大家欢迎一下。从这周开始，因为我们每周二的健身环节的主持人小雨她回家生宝宝了。 嗯， 虽然她不像孕妇， 对，确实已经像孕妇， 确实已经足月了，但现在的肚子大小大概也就是我当年怀孕时候4个月时候的肚子大小吧。但确实昨天已经是预产期，但是目前好像没有什么要出现要发动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哈。那袁一从这周二开始，以后每周二都会和佳妮一起来搭档，也欢迎一下佳妮加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 Hello， 潮流梦工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妮。 欢迎各位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在开始今天正式内容之前，可以先小小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健身环节可能跟往期不太一样，不仅是要带你们练出腱子肉， 对对对，我们这不仅仅是练出肌肉这么简单了。 对，我们今天还会做很多年轻人真的非常喜欢，可能你不爱健身，但是你也无法抗拒这样一项运动方式的一个主题。那就是最近你看像这就是街舞啊这一类的街舞的节目都非常的火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真的是来到了舞界的大咖， 真的是大咖。 是的，一会儿呢他们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街舞的事情，包括他们的心路历程，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在我们现场带来街舞的热辣的状态，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一个环节资讯的内容，在潮流风向标，我们来看看健身界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第一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样的内容。 5月19号，北京迎来了为期2天的2018斯巴达勇士赛，超过10000人参加了本站的赛事。 其实就是刚过去那个周末，周六和周日在北京， 对， 然后在丰台，我知道一个新的地点叫什么王佐镇，一个什么越野基地，就是办了一场叫做斯巴达，听上去很 man 的一场挑战赛。你接着说，一会儿我再说。 大家知道袁一姐为什么这么的了解吗？ 对， 一会儿呢他就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一场比赛他参加的感受。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这个今年的斯巴达勇士赛，是进入中国3年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战次， 是， 而且本次比赛呢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的精英选手和艺人的参与，其中包括实力派的男演员李敏成和歌手陈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咖都来到了这场比赛啊。本站的赛事呢包括2个赛事级别，一个是竞速赛，一个是超级赛。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竞速赛呢就在我们看来就是业余赛 哦， 我参加的就是业余赛就是因为竞速赛它是全程6公里，然后设置了大概22个障碍，就这些障碍呢就是我称之为就是小猪佩奇跳泥坑，那真的很多就是看上去很脏的那种泥河，还有就是那种沼泽，然后你要去攀爬呀，你要去翻越呀等等的，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力量的考验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叫做超级组赛呢， 比较专业的人 对 参加的， 它的公里数会更多，是6公里的2倍，大概达到了12公里多，大概将近13公里吧。然后障碍也会更多，有27个障碍。但好像斯大达我在报名的时候看到也有儿童组。 也有儿童组， 对，我本来想报名，但是年龄超龄了。对，还是可以培养一下小朋友也参加一下。那这个斯巴达勇士赛其实起源在2005年，据说是吸收了古斯巴达人军事传统的一些科目。如今呢，这个赛事每年在全球30多个国家举办超过200场赛事，总共也超过800万人次参加。就我相信大家如果自己即使没有去这个比赛，你在朋友圈里面多多少少会看到，可能有你身边的朋友这个周末他去了，比如说 现在他身上没有一身泥。 对，比如说我的朋友圈里面陈明老师确实去了，他可能也是这2年在健身，所以他们也是以团队的形式去到了这个比赛。而且很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参加的是13公里那个超级赛，对，超级赛就会从体力和耐力上面更加考验选手了。 那真的很厉害哦。 对，很棒很棒。就是6公里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我会每年参加那个彩色跑，你们都知道吧？ 彩色跑 就跑6公里，是不是全世界最欢乐的6公里？然后在跑的过程当中撒很多5颜6色的粉，那个玉米粉。 哦，我知道那个。 对。然后我当时已经觉得那可能是我人生的就是爱运动的一个底线了，因为它还挺脏的，就是你玩完那个游戏上全是狗， 衣服都要全部都换掉， 但好歹能洗干净。但参加完斯巴达以后，我觉得在爱运动的路上，我的底线又降低了，就是太脏。我真的是泥河，我给你看一下我的图片吧。就是我在参加之前，进这个场地之前是很干净的，然后呢我穿了一身我觉得说扔了也不可惜的衣服。我在比赛之前 那袁一姐你还算是已经有先见之明的， 所以我看了很多图片嘛，你看我之前是这样的，入场之前是这样的， 这还是很正常的， 这就入场之前嘛，然后比完以后就是这样的。 这裤子不是这个色是吗？ 裤子是黑色的呀，裤子本来就是正常的黑色啊。对啊，就是全身都是泥。你知道为什么全身都是泥吗？是因为你要趟很多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地面。这是我们的这个团队，然后以及这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我认为在泥河里面匍匐前进，然后你的头上就是这种带钩子的铁丝网，你就必须要过去，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爬，在地上匍匐 爬过去， 爬过去， 在泥坑里， 在泥坑里匍匐前进， 这真的是需要很， 但是你知道那个氛围 很好，很大的决心。 你以为说我作为一个女孩子，可能我会放弃，但是没有，因为大家都下去了。你既然去了那个比赛，你就是体验生活的嘛。 嗯、 但是有一个项目，我是真正的就放弃了。 什么项目？ 那个泥河里面竖了一块板子，你要从那个板子底下扎猛子过去， 要游过去吗？ 憋气过去，你知道潜水潜过去。这个项目我放弃了，因为。我跟裁判说我的底线是脸，就除了脸以外其他地方都可以脏。 这个对女生来说真的很煎熬啊。 对，但是整个比赛结束了以后我觉得很快乐，虽然像我们这种就是不算专业级选手，六公里加上22个障碍的话大概2个小时之内都可以完赛的。 嗯， 明年的斯巴达哦，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真的很快乐。 明年估计小玉姐也可以过来了。 佳妮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 天哪，那我得先找一找不穿的衣服，明年的时候带上。 这是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分享给各位的第一条资讯。如果也有这个周末跟我们一块参加到斯巴达，但是我们并没有相遇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这边报个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来，继续关注一下潮流风向标的内容。 嗯，前几天我们不是刚过完一个告白节520吗？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情侣和健身之间这个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嗯哼， 前一段时间有一段这个视频在网上非常风靡，一对健身情侣来虐狗，他们呢靠健身赢得了爱情，一同考上了研究生。这究竟是一对什么样的情侣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骂我什么中色，破坏健身房的阳台，所以是健身房最恶心的一个人。我在追他的时候，因为有了健身这个共同话题，就觉得会准备很多。 因为我们可能两个都喜欢健身，然后把健身都当成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说之后也会经常一起结伴去健身房。 我在做力量的时候，有时候需要握拳起个杆，女生帮忙是效果更好的，因为男生他会盲目的帮你起。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从内心来说吧，就是可能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有力量。 跟于老师谈恋爱之前，我都是约一些男的去健身，结果每天都有不同的搭档，然后也会有一些固定的，然后自从跟于老师谈恋爱之后，那些搭档全都有抛弃，然后他们每天可能骂我。然后我们今年都大四了，会有很多情侣啊面临着毕业季，就是说会有一些去向啊这些问题，然后我们都很幸运的会继续在3年研究生，然后都在一个学校，都在一个学院，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吧，然后今后一起健身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以前经常听说过说，就是学霸们的恋爱，就是在一起了以后也不会耽误学习。因为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家长说不同意早恋的原因就是怕耽误学习嘛。但是学霸们在一起就可以互相激励，然后一起考上更好的学府。 对对对， 这个健身情侣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其实如果两个人呢能够互相促进，在一起其实可以干很多事半功倍的事情， 对一个人干不了的事情，而且对于 负重这个事情， 负重女孩， 对男主角这个，你看家里面就可以不需要买什么负重的铁片啊， 对对对， 什么壶铃啊都不需要， 有个女 朋友 就 好 了。 嗯，好吧，真的有被虐到。 嗯嗯，哎，那完了，接下来又是一条很虐的新闻。 丹妮，你是不是没有男朋友？ 没有，我只是为了响应这个节日。 好，所以接下来是怎么虐法呢？ 接下来呢是又是一碗狗粮 啊哈！ 这碗狗粮是这样的，在浙江杭州呢有一对健美夫妻。然后浙江杭州的徐文斌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他已经健身40多年了，在他自己健身的同时呢，还带着自己的妻子一起健身，而且两个人还得了好多好多的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下这一对健身夫妻的健身生活吧。 你刚刚说他们平均年纪是多少？多大岁数了？ 他们已经健身40多年了。 健身所以他们至少40加了，对不对？ 对。 我天哪！ 我们来看一下，记住他年纪。哎呀！ 哇！你现在几岁啊？ 59岁 啊！这是59岁的男人应该有的肌肉含量吗？这太可怕了！而且你看他用的健身器材非常的原始，他的杠铃居然是两块石头，中间横了一根木杆。 主要是穷乡的， 我们家里挺穷的啊，身体嘛也不怎么好，实习训练嘛也没有钱看病， 所以人都在讲身体在运动啊。他们我就是还得叫先上那个用的啊，刚开始我都是用那个很土的器械训练，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东西训练啊，我就是用那个水桶啊水来给它罩住，两只水桶这样挤的，这样挤的啊，这个在50斤，这个在170多斤，这个我都是自己做的，一直我是用这种的，后来自己开店了要赚钱了嘛，也是突击下，因为我因为地方小，我也不没地方放。咱我喜欢也能突击的。 我是从36岁开始，这个是受我老公的影响。如果说没参加比赛的话，就是也没有动力，就也没有练的。所以说，运动的话一定要坚持。 这对夫妻真的太励志了，他们最开始健身的目的就是强身健体。 嗯， 男主角至少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可以从视频当中看到用的器械真的都是土器械，就是大石砖， 那种我们健身房从来都不会见到的器械。 所以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以后还有什么理由说我没有时间没有场地没有机会练习？ 对， 人家有什么理由？对，找不着任何理由了。当然他的爱人也很不容易，36岁才入门，其实算是比较晚的， 比较晚。 可是他因为在老公的坚持和带领下，你能看到女生可以做一些就这种类似引体向上和俯卧撑这种动作，虽然说动作在专业人士看来可能有些不标准的地方， 对， 但是他一定是胸背以及二头三头这样的肌肉群已经练得足够强大才能够支撑得了。对对对，我觉得健身这个事情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练成什么什么什么样，一定要得什么什么什么奖，能够改变你的生活的一些陋习， 对， 或者让你变得很快乐，让你很享受，我觉得这是 一个积极向上生活的心态。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好吧，再次为这对夫妻点赞吧。59岁的男主角和可能差不多同龄的女主角，希望他们可以在健身的路上越来越快乐。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已经预告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是街舞界的大咖，他们稍后会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很多跟街舞相关的内容。所以如果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你也是一个街舞爱好者，可以随时来提问呢，因为今天两位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故事要分享给我们。联络我们的方式呢，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这个资讯跟我们刚刚讲到的最近很火的那个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是有一点关系，是吧？ 对，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前一阵儿，包括这个《这就是街舞》还有《热血街舞团》的热播，所以很多人呢都开始了解这个街舞文化，街舞开始走向大众。所以这次呢，又有一个碰撞出现了啊，街舞和广场舞的世纪对决， 感觉这两个就是 完全搭不上边的 东西，能算是舞种吗？就是广场舞能算是舞种？我觉得可能现在因为随着参与人越来越多，也能算了吧。就是完全不搭嘎呀，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能够斗在一起呢？ 那可能就是艺术都是相通的。 不是应该看到在某一个广场上面，就是那种 battle 之类的， 对 CBD 那种广场上面有那种快闪，然后两个舞者在一起跳各种自己的 动 舞 breaking 啊，或者怎么样的。 对对对对， 但是街舞和广场舞的对决是吗？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吧。 是的，所以参与者都是谁呢？ 参与者是这就是街舞的人气选手蛋蛋领衔的这个街舞舞者和一方是50位广场舞大妈。 听蛋蛋他们那个街舞团捏了一把汗，有点，因为你知道广场舞阿姨们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真的是这一次让我们是大开眼界。咱们来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当时的状况吧。 这是广场舞大妈在跳，对不对？ 对的， 穿的衣服非常的年轻啊。 广场舞大妈想要跟这个街舞， 他们跳的不是广场舞啊，阿姨们，你确定这是街舞选手还是广场舞阿姨？ 这真的是广场舞阿姨。 天哪，跟我想象中的广场舞不太一样哎。所以街舞团跳的是广场舞神曲套马杆是不是？ 对 啊，所以他们这个 battle 方式是我来跳你们的舞，你来跳我们的舞， 看看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啊，这个很棒。所以我想来问一下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先介绍一下两位好不好，隆重登场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一位呢是2015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的导演组导演以及欢乐谷起舞大赛冠军 Dance Vision 的起舞季军 WDG 起舞大赛冠军王俊雅。欢迎一下俊雅。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 Pure Soul 纯洁灵魂的王俊雅，小雅。 另外一位呢是街舞足迹的联合创始人，也是 LFD 街舞工作室的主理人，还是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两操分会节奏体育高级导师陆云。欢迎一下。 大家好。 两位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一会儿要跳的时候咱们去专门的表演区，咱们来一起 battle 一下哈。刚才这段视频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在你们圈子里著名吗？ 还好啦，其实一上来就泼冷水是吗？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们当时为什么会想出说要和广场舞阿姨一起来 battle 这个事情？ 也是，我也觉得可能是更为了普及街舞文化这件事情。 但是阿姨们完成的很不错哎。 对的，其实现在阿姨们都挺不甘寂寞的。 对， 很 想 不甘寂寞的阿姨， 就是涉猎更多的舞种，是不是？ 对对对。 对， 之前也有一段特别火的啊，特别火的那个阿姨在广场跳街舞的视频。 嗯哼。 嗯，之前就火过。 所以其实很多人我相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到底哪些类型算是街舞，就广场舞肯定不是，对不对？ 对。 还有我知道你们这个圈子的一个大的禁忌，就是之前像抖音什么小视频很火那个全民鬼畜，不是街舞，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如果说非要往你们街舞上蹭的话，你们可能专业人士是会不高兴的，是不是？ 是因为他就是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了解过鬼步舞这个文化啊，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是谁创作的，然后是怎么火起来的，但是他确实不属于 hiphop 文化。 嗯， 在街舞里面最早 hiphop 文化就是说跳舞里面嘛，我就先不聊什么涂鸦啊，MC 啊 ，MC 就是中国有嘻哈嘛，很火说唱，然后DJ 啊，就是，但是跟夜店里那种一些 DJ 也不一样啊，就懂词打词那种的也不是太一样。然后就最后说到街舞这一块，一开始出来是 breaking， 就是我们说 B-boy，他们会做很多技巧啊，就 在地上打滚， 对， 头转圈， 对，竞技性比较高的那种技巧那。 腹肌没有吃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但是就是那种竞技类的可能是大家觉得哎这个好像不是常人能做到的。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 Breaking 它是对于个人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的，其实也比较贴近于健身这一项。 现在已经那个Breaking 加入这个项目，加入青 对青 奥 会，对，已经进入青奥会了。 前不久刚有我们中国的选手也进入决赛了。 哦， 对对， 所以它也是一个体育赛事，同时也是一个艺术门类。 对对对，他一开始发展起来是艺术门类，然后但是他的很多技巧跟体育赛事的一些技巧有同工之妙，异曲同工之妙。 嗯， 对，所以 体操很像， 对，所以渐渐的也就被纳入体育竞技这一块了。因为街舞这个舞种确实，挺神奇的是，它确实是所有艺术类舞种当中最贴近于体育运动的一种。 嗯， 但是它还是艺术，就是这样说。 那我跳什么样的类型的舞蹈，我可以说我自己是跳街舞的？除了 breaking 以外 ，breaking 啊 ，popping、locking， 就像对 ，popping 棒震感舞，对震感舞，然后这种锁舞，哎 ，lock，a point 这种的，一看很诙谐、很幽默，这种用 funky。用 funk 音乐的，对对对，这种的，然后还有像hip hop， 就是最近比较火的 hip hop， 黑人律动 up down 啊，这些，就是你看到，只要是不像 breaking、popping、locking 男孩跳的那种街舞，就是 hip hop， 这个是我们圈内的一个。就是一个挺有名的公众号的一个总结，但是我们专业人士想想，哎，确实也是， 我竟无力反驳， 是 对， 确实也是，确实也是。 那所以两位分别跳的是什么样的戏化的分类？ 但是其实我们俩还主要跳的是爵士，主要跳的是爵士。 女孩子很愿意跳爵士，包括爵士跟现代舞也会有一些结合点。 哎，是的，是的，因为爵士对于女孩子来说比较好入门，因为爵士本来。它对于柔韧性还有就是比较 sexy 性感一些的要求比较高， 适合女生来演绎， 对，所以非常适合女孩子来演绎， 跳下人能变自信。 对于街舞这个门类，或者说你们感兴趣的什么爵士啊，或者刚刚讲到的所有的什么 locking 啊 breaking， 有任何你们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的两个小时过程当中随时来提问我们两位俊雅和陆云啊，两位这个高手哈坐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第一个时段前半个小时已经喵悄的就过去了， 对， 后面还有三个时段等待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街舞相关的故事，所以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今天节目当中。 首都文明办是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对，小时候学一学，就是普通的那种兴趣班，周末兴趣班，那个小时候也 学，就像滑轮啊什么那种样子， 对对，书法一样的、 嗯。然后女孩子会学的说，学了舞蹈就气质会不一样，那人会很挺拔，就仅此而已。 对，然后就是修身养性一下。 对、嗯，然后爸妈还会经常说，不能从事专门从事舞蹈这个行业，因为是青春饭。 对对对，吃青春饭。 对，就会这么讲，是不是？ 其实也是啦，舞蹈确实是，他比较有 发言权。瞎说什么大实话？所以俊雅呢，你是专门学这个专业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嗯，我就是传说中所谓的街舞学院派，啊、因为我是现音毕业的嘛，就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哦。 那个时候我考学的时候，就全国只有现音，有街舞专业、哦，我就是奔着那个专业去的。 那专门的街舞， 你在考这专业之前有受到过阻挠吗？来自家长的？ 肯定有啊，因为我不是那种学习很差的孩子。如果大妈说我是学习很差，我爸妈想，哎，反正你也考不上大学。 坊间传言就是这样的，你这学习也上不去了，对吧？咱们就去学艺术吧。 真的不是，我们对研究生好几个，这个也是大学生，重点大学毕业的。 我们学播音的也是，虽然也是艺术班， 啊、 不是成绩不好才来学艺术的，好吗？这个我们需要给自己澄清一下。 对 对, 对， 只是因为我们一本线好大好几呢。 对，也是因为都是因为很热爱这个门类，这个专业才会去学 的。是 的， 是的。 那你当时怎么说服你的家长？ 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文艺骨干， 嗯， 所以你还是要让你的父母觉得你学这个是有一定前途的，他们才会支持你去。那你说要是从小你就四肢不协调，然后干什么都不行，他们打死都不会让你去学的。 是， 因为从小我就是那个领操员、 嗯， 然后还老在外面那个，当时我是丰台区的嘛，我们区里办那个什么十项技能大赛什么乱七八糟，老去参加，还老拿奖。然后从小就这样，他们觉得我还是有一定艺术天赋的。 可是小的时候，咱们参加这种文艺比赛，不都是应该配那种民族的歌吗？就什么妈妈的吻，哒哒滴哒哒，不都是我们这种舞种的吗？ 啊、你这个真的，我要感谢我的小学体育老师了。虽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我也没有他联系方式。 嗯。 然后。我在小学大概三年级的时候，是他告诉我什么叫街舞。 是啊，你那个太 厉害，他太厉害了， 太时尚，简直 特别时尚。 我 寻一下人， 那个时候 是叫 哎，真的刘洋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是王俊雅， 网络寻人可还行。大家这个奔走相告一下，如果有认识这位老师的，请把他领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真的，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有那个。广播体操比赛 是， 对。 然后他就找到那个街舞那个教学视频的光碟，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网络，对，就是光盘那种，放给我们看，说你们这次就要跳这个啊，就跳这个。然后我们就照着那个录像光碟就扒舞，就扒着学， 三年级就扒舞， 小学三年级那个时候而且他关键是。我从小没哈过韩的最主要的原因，没有哈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仅搞来了一个就是那种感觉是中国录的那种街舞教学那种体育街舞那种感觉那种光盘，我们当时跳的是那个，但是他又搞了一张美国的街舞大赛的一张， 太正统了， 一张 这血统简直， 我真的我 地道了， 我去，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简直太炸了。但是小的时候没觉得，就觉得这东西太好看， 因为接触街头文化，咱们最多最早就是从韩国， 对，他们是哈韩，但是我没有哈韩，我是 你直接就走到了正路上，直接、 那也是，所以 美国的街舞文化， 我还是感觉挺。感谢老师，非常荣幸，真的、真的。 因为我回想起来，我们在初中那个阶段开始，就是觉得自己学民族开始有点嫌弃自己不够潮的时候，就开始转健美操 啊， 或者是那种 现代。我高中是跳健美操， 我倒是没，我倒 是那会儿都是听的韩国的音乐去跳健美操， 对， 因为那个鼓点很明显， 然后把音乐加速，就让你跳到一个速度，就是正常人不能 完成。你看，咱俩 跳齐， 咱俩就还是落后了，跟俊雅相比。 当时健美操练的就是我大学后。后来不跳以后就反弹，就是体重是会反弹的很厉害， 会有这个问题。 对对，他练的时候肌肉会很崩。 嗯哼， 这个 结束之后就 说啊， 撑起来。 就是所有的运动都要坚持， 都 必须要坚持。 所以陆云是属于大学以后才开始 正经学 街舞。 对，我最早接触也是算韩国李孝利那会儿。 对， 李孝利他的舞，然后他 其实我虽没哈过韩，但是我挺 喜欢 李孝利的， 我也很喜欢、 他，因为他跳得很好， 他风格也不是韩国 健康美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又要替大家问个问题了，就是韩国 女团，他们在 MV 里面跳那些舞算街舞的门类吗？ 其实是跟街舞有关的，但是只是他们，因为给他们编舞的人也肯定是职业的街舞 dancer， 那你不能说给他们编舞的可能是芭蕾 dancer 或者是国标 dancer， 也是搞流行舞街舞这一套的，但是只不过女团他们主要还是看的是外形，对， 而且一定要穿高跟鞋， 对，他们看的还是外形，所以而且他们还是歌手，他们也要唱歌，那你不能说为了或者说彰显的舞蹈很狂野或者怎么样，结果唱的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也得不偿失， 明白， 对，所以其实还是有渊源的，只不过女团跳的没有那么专业，但是他们要保证好看， 所以早年间在2001年那个段时间火的华语的歌手，比如说像周令啊，像 Alva 呀、他们的那个时候，对，他们那几个歌手都算自己的舞技还算不错的。 哎，是的，是的，蔡依林很厉害，蔡依林是她的审美很高的，尤其蔡依林这几年跳 voguing 之后，就是有一种舞蹈叫 voguing， 就是那种折手舞嘛， 就是舞娘开始的那种。 对，然后她开始跳 voguing 之后，她的范儿就越走越国际范儿了。他还是他的格局还是挺大挺高的。 就他们那个同时代的很多歌手，你看 MV 会发现 dancer 跳的比歌手好。 其实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这个 只要练舞，但是歌手还是练歌。 因为 dancer 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你要说没歌手跳得好，我们混不下去了，该。 接下来我们要请俊雅和陆云，你们俩商量一下，一个就在我们表演区，一个留在嘉宾席，因为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们来展示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街舞的门类都有哪些舞种，让大家好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好吗？你们俩谁去？ 我来展示。 好，俊雅去到表演区。 对， 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两路视频直播平台来看我们的视频。感觉这一次这示范完之后，说不定咱们节目前面有很多的嘉宾，他们都会爱上街舞。肯定有很多年轻人是愿意来接触，但是还找不到那个门路和入门的点，所以各位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街舞都有哪些门类，有没有一个会适合你。好，我们把镜头给到俊雅，那就陆云你出题，你说什么类型然后俊雅就跳什么，好不好？ 可以我考验一下。对，其实街舞的那个种类很多， 是， 对，我们今天就是大概给大家展示几个、就是、 常见的， 对，常见的。然后刚才说的最早的一个舞种是 breaking 比较适合是现在，对，可能男生比较多，所以我们都叫 B boy 嘛。其实现在 B girl 也越来越出名了啊。对，要在地板上跳，对，做一些倒立转头，对。 就我懂了，就是基本上他们会在前面有一个热身，就是他刚刚这样， 对，刚才的地面的， 然后就开始发大招。 对，地面的一些 step。对， 明白，就是 breaking 这种其实会更适合力量更强一些的男生来学习。 对，像那个这就街舞节目里面就比较火的那几个，像那个蛇男他们就是这个舞种。像易烊千玺不是也说他一开始也是练 breaking， 对， 但是担心他长不高，因为我们坊间传言是练 breaking 有。 咱说这话 被 B boy 这些了。对，团队的 B boy 还是很牛的啊，也有高的， 也有个子高， 这 主要还是看基因。 对，主要还是看基因。 方法对不对？不能冷练，对吧？ 对。然后呢，就是接下来是比较大类的 hip hop， 然后 hip hop 主要就是一些身体的律动。 这个时候一边看俊雅跳舞的时候，要就是去灌输一个知识点呀，你不要很老土的念 hip hop， 呀 hip hop。Hip-hop 对，Hip-hop 是不对的呀。Hip-hop 才对，你才是坊间，就是 像我们现在就是普遍大家说的街舞可能就是这个 Hip-hop 一种。对，但其实街舞不是只有这一个舞种，但大家看到更多可能 就是 对是 你知道， 对比较大类。 看俊雅跳这个 Hip-hop 感觉哈没有那么难，毕竟它技巧类的会比较少一些，是吗？ 其实每一个舞种你要跳好 都 难，都对，但是只能说其实入门都比较简单， 最基本的舞步。 对，像王俊雅老师的男朋友就是很厉害的 hiphop 老师， 哎，不是应该 我们 今天 的丁丁老师， 直接来直播间， 我没让你说吧？ 丁丁老师嘱托我说，哎， 是，他是受你男朋友的嘱托。 好。 其实有一就是能找一个能跳舞街舞一起跳舞的男女朋友是很幸福， 所以就像刚刚资讯里面一样，两个人就会都一起， 对对对，相同的兴趣爱好，真的很幸福。我就很羡慕他们俩。 哎，等一下，丁丁老师在表白。 丁丁老师，你听到了吗？ 好好好， 然后 这是 hip hop， 对 hip hop， 然后接下来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舞种是 popping， 像那个对《这就街舞》里面的大神杨文浩，哇，最近已经多了很多粉丝，哦、 对 他主要就是 舞蹈， 对他参加过好多节目，是、确实是 hip popping 的大神，就是国际上可以拿冠军的。 好，我 popping 跳的不是太好， 对，因为女生比较难，她的那个主要是要肌肉发力嘛，女生可能这方面是会弱一点， 对， 但是女生跳好了也很帅， 就会很好看， 对对 对, 对，所以像刚才 breaking， 包括刚刚说那 popping， 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肌肉的练习， 对， 这样去撸铁那种感觉是吧？ 可能会专门撸一下，像上课会专门让你蹲着练大腿的肌肉啊，或者专门举手练手臂的肌肉， 深蹲啊，这个二头三头啊，这个小臂啊， 可能会蹲， 摆脱麒麟臂。 其实要练，哎，这几个舞种，我觉得啊，就是首先准备练都是很大的勇气，因为要吃很多苦。对对， 好，继续， 然后往下是 locking 也是现在比较对比较大的一个舞种。 就是他不停的在转手腕儿， 对，就好像他 locking 的最主要的就是停顿，就是你要突然 lock 锁住，把身体锁住的感觉，然后加上转手，转手，对。 这就是街舞里面有一个个子不是很高那个选手，好像跳 locking 也很厉害，一个男生。 个子不高我就不好意思说谁了，这样好容易得罪人。但是冠军韩宇他就是 locking 出身，对对对，他当时 battle 不是好多舞种都跳了吗？他是 locking 出身。其实这个 locking 的舞种会跳起来人很，对，很放松，很自由， 感觉很像是你们街舞当中的就是谐星的感觉。 会带一点点， 对对，但很诙谐，就非常让人 用那种就是那种默剧的那种音乐， 对，而且表情也可以配上， 对 对 对， 他可以戴很多面具， 表演性很强， 对，是这个舞表演性很强。 这是锁舞， 对 ，locking 锁舞，然后接下来是 walking， walking 是女生也比较常练。WAACKING 哦 ，walking， 也有叫 walking， 也有叫 walking， 这个因为 是 外来词嘛， 就是不断在画圈吗？ 是转 手， 转手， 它是手臂在转， 对对，跟 locking 区别就是 locking 是 手 腕， 一个是手臂，对，这五种比较适合女生去跳， 因为 但它发源其实是 gay。 就女生会更适合 啊，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跳起来会很美，感觉自己一个人可以扮演千手观音。 对，但这个舞种跟 locking 就很像，它也是比较 soul、比较 disco 啊那种风格的 funky 的风格。 明白。 然后下面就是刚才要补充什么？ 应该说说咱们工作室还有的一个舞种 house。 house 啊，对对对。 这个就需要大家跟鬼步舞区分一下， 对对对， 就是 house 跟鬼步舞虽然都是跳脚，但是绝对完全就 那先给我们来 一个 正统的 house 是什么样子。 好好好， 对 house 就是房屋的那个名词 house， 对，它主要就是也是身体律动很重要，然后是主要是脚上的律动，对，很累， house 跳很累，一直身体要有这个， 感觉有点像踢踏的状态。 但是，哎，这个舞种， 对， 王俊亚老师可以再主要的介绍一下，因为对我们工作室现在跳 house， 它跟踢踏还是不一样， 就它是属于相对小众一些的一个舞种。 house 它也是算是那种迪厅里面跳的舞，之前在美国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是舞厅，所以我们会有所说的好事音乐。 所以拉拉链那部电影里面男女主角跳的是不是有一些 house 元素在里面？ 那个应该是 踢踏，他们的步伐， 对，他们那个是 踢踏，就是 踢踏， 它很多 踢踏 其实是没有 house 那种律动，就 house 刚才我一开始做的就这种， 对，身体也有， 对，踢踏 要求上身是锁住的， 对对对 对， 像这个叫这种律动叫 jack up，它很多步伐必须要取决于在你这个律动上面，而且主要是大家音乐用的也不一样， 这是一个今天新增的一个知识点，因为听人说 house 这个舞种确实挺少的， 对对，但现在其实北京还是 越来越多人在上这个课，对、嗯、跳起来也是就像你跳健身操一样，非常锻炼， 很棒的有氧、嗯、 对对，而且你跳这个律动保持的话你会上瘾，我个人感觉啊、嗯、 就是 平时 不停 上 瘾， 对对对对然后下面是刚才那个说过的蔡依林，对，她现在那个之前推出的这个 voguing 折手的舞，对， 哇，她这个很美耶，这个太适合女生跳了， 就很挑战人体极限这种的、哦、 对，嗯，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就这种舞真的很适合就是身材娇小的女孩子、 嗯、 然后线条很棒的女孩， 对， 哇、哦， 很练、啊、很练身体的舒展性，因为你所有动作都要做的 对 开， 就是这个上肢这个部分必须要非常打开， 对，开发， 就感觉很适合以前跳傣族舞的女孩，就是这 一 块 儿有一些， 对对对对对，漂亮，而且我觉得指尖也要漂亮才行。 嗯， 好看。 它主要就是很多的，主要是 pose， 它会定在那儿。像 locking 的话，就是会一直在动 ， 一直在动。 这个很好拍照，这个 是它主要就是一个 pose。 谢涵老师，你太棒了，因为镜头一直给到你，太棒了， 实在太美了， 好美。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你们两个跳的都是爵士，是不是？ 对，爵士还没有介绍。嗯、其实爵士的话，有很多的。其实大家也在说爵士到底算不算街舞，这个也有很多人去讨论这个问题， 有争议， 对、嗯、因为爵士的很，它可能很大一部分发源也有一些百老汇啊，有一些现代的一些元素，一些技巧、 嗯、 他们觉得这个可能不算街舞的元素、 嗯、 但是爵士里面也有很多的一部分是从街舞里来的、 嗯、 对，所以算一个很大的分，就是很大的一个融合的一个舞种，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在编舞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不会说专门我就是只能编这一种舞种， 对， 可能会把我能够去衬托它这个主题的或这个效果的都融合在一起， 对，说到这个融合的话可能就要说到一个叫 urban 的东西、 嗯、 对，现在也是大家在争议说 urban 到底算不算街舞，对，它其实不算一个舞种，对，它只能说是一个编舞，就是融合了很多很多舞蹈，它可能不光是街舞，它有别的舞蹈的元素，它只是说针对这个音乐我编一个最适合这个音乐最表达感情的一个舞蹈，对，它有很多风格，也可能就是人家会去，我们会去区分这个到底算不算街舞，它其实包括街舞外很多东西， 嗯哼， 对， 你知道在我们的网络上已经有网友来表白俊雅老师了Looper 说姐姐是维密天使范儿，因为从你的美好线条上已经感受到了。那刚才我们讲爵士跟 urban 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一些舞步可以来展示、嗯、但是爵士我们能不能看那么一两个动作， 对， 爵士大家看特别的，其实很多女团跳的那些东西就是属于爵士、 嗯、它会好看， 对，爵士演变成的 就是很多大家看那些女团她跳的东西，它其实就是爵士演变的流行舞、 嗯、 就好像有很多 wave 啊，是这种 对、哦、 这种钻的这种、啊、就是比较 sexy 的这种然后如果说专业一点的话就可能会讲到技巧走转踢跳这种的，就会跟芭蕾的技巧相像，但是我这裤子有点不好做啊，对，就比方什么踢腿啊、嗯、转圈这样， 还会有一把椅子 道具， 我说到了关键道具。啊， 有点芭蕾动作的感觉。 对， 它的很多技巧是相通的。 嗯， 很美， 美的美的， 很好看，很好看。所以差不多我们刚刚讲到的已经罗列到了街舞的比较大众的一些舞种了吗？ 对，还有可能现在展示不出来，还有一个现在也慢慢火的叫 crump。 Crump， 对 ，K R U M P，、 嗯、 它就是比较野性， 嗯、 它就是因为那个这就是街舞里边也现在也 Crump 叫 热血街舞团也 是狂派舞， 对， 小丑舞翻译过来， 它的动作是 就战舞， 嗯，其实 情会很 对，很多跟 狰狞一些， 对，很狰狞， 对，玩帽子啊，躲地呀、啊， 它非常需要力量， 是跟原住民的图腾文化有关系吗？感觉很像是 部落的感觉， 对，像新西兰的某些部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 没有，其实不要，其实与其说你说就是 crump 跟这种就是原住民这种舞蹈像的话，还不如说 dancehall 跟原住民这种舞蹈。dancehall 最近开始火了，是因为有很多 dancehall 的音乐 开始火了，我们听到等他等他等他等他等他等他，都是那种都是 dancehall 风格那种音乐、 嗯、 然后所以现在这种舞种也火了，但是这个舞种我就先不展示了，因为一会儿我会跳一个类似于这样风格， 可以期待一下。 对，各位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嗯、我们今天在健身板块超模养成记的时候不告诉你们什么减脂啊， 对， 什么 机械的运动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是换一个 美的盛宴。 对，街舞这个门类我相信是很多人，甚至我觉得可能80%-90%的人年轻的时候都有想过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跳那么一两段，因为他感觉 非常向往的舞种， 是他会是年轻的一个代表、 嗯、 就是 时尚， 对，很时尚、嗯、很 fashion， 同时他好像入门也没有那么高的门槛。 对， 所以两位有没有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一些建议，就是当你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的时候你就可以来跳街舞，还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没有什么条件？ 我对我觉得都行， 嗯， 别是小婴儿小 baby 那种的，就是你任何人都可以。 因为你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一些就是4-5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律动感很强，也会能够跳出一支完整的。也有 现在少儿街舞也已经很就是推广的很好了，有一些像之前比较火的有个小姑娘叫小蘑菇， 嗯， 对，也是我们队友的那个学生，她就是刚就是一个小孩儿。6岁的小女孩跳 poppy、 嗯、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舞 种感的，对， 她一定有很前卫的父母。 对，然后就一般不会有父母想着小孩小女孩们可能跳个爵士什么的， 嗯， 对对，现在就各种舞种都会去涉猎，就少儿这一块，像 breaking 刚才说的也有很多小孩现在能掌握得特别好。 所以像你们在学习街舞的过程当中，尤其像俊雅这种是街舞学院派这种，你们在大学期间都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会有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部分，还有舞种上面是都会涉猎吗？ 就是之所以说是所谓的街舞的学院派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街舞舞种都要学。嗯，就是像他可能是像如果要是说普通大学生或者到后面才转专业的，他可能是从一种舞种当中入门的。对，但是我们当时一天四节专业课，就是每个舞种都要来一下，都全都要学，不论你就是能不能跳好，但是也一定要学，对，你必须要会，你必须要知道，你一定要会， 你得考试及格才行。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开学一考试，开学做分班考试，成绩好的就是 A 班，然后 B、C、D 接着来， 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对，是要这样分班考试，然后期末的时候还要考一回试，就是看你能不能拿着学分，能不能 保级留在 A 班， 对， 不行就去 B 班， 能会不会被留级？ 所以那最后你跳爵士是你到毕业的时候自己选的这个方向，还是说 对对，一个是这样，还有一个确实是跟当时就业有关系，因为本来我女孩子嘛，然后就身形又比较娇小那种。 你们一个班级有多少人啊？男生多少，女生多少？ 人还真的不多，学艺术本来 就不多， 对，就不多，所以一个班他真的是没有多少人，10-20个，我觉得就、 嗯、 就差不多了，真的是这样。 所以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像你们这种专业， 男生。 哎，真的还真不是，女生也很多，男女还差不多， 1:1差不多。 对，不跟别的工科学校可能女生少，然后或者是那种文科 学 校男孩子少，但是我们这还真的是性别还挺平均的。 嗯。那还挺好的。这是俊雅老师的学院派的这个心路历程哈，来问问陆云，陆云。时间不够了，这个时段没关系，下个时段接着聊，好不 好？ 好， 好， 稍后两位还都会有精彩的现场的 solo 带给我们，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关于街舞的任何的问题，各位也可以都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来提问。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oses Make 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这里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热播的这就是街舞，没关系，今天潮流梦工厂的超模养成记这个板块带你重新回到街舞的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大神级别的街舞的演员， 热烈欢迎 君雅还有陆云。 Hello 小神，小神级别。 我从来没有就是想象过说今天真的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到街舞的所有的门类，几乎包含了所有的门类，而且现场有人示范，我一会儿决定挑战一下自我，我想学两招。 可以， 可以的。如果跳得不好，就让佳妮跳。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但是如果你对街舞也很感兴趣，然后你有一些问题想问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来互动。 嗯， 刚才讲了俊雅的学院派路程嘛，是不是？陆云是大学以后才进入到这个行当当中的。 对对。 你当时什么样一个机缘巧合，就说我以后要去当一个街舞的 dancer？ 以前也喜欢跳舞，但是就是小时候家长还是觉得你就读书吧， 嗯、 也是属于读书就还行，就想着先读书。 重点大学。 然后那个上了。大学之后刚好是碰到我们那个大学的体育老师，对， 体育老师太重要了， 真的真的。 各位又有一个有眼力见不是有眼力见，应该说 有远见， 有远见，有眼界的体育老师会改变你的一生。 真的真的就是，这位体育老师叫刘真月老师， 又来广播寻人了是吗？ 没有没有寻人，我现在也依然在跟他、 联系， 对对对、还在跟他一起做一些那个项目什么、对。这我感觉这 俊雅的眼神当中充满了羡慕，俊雅一下想一下 那 个 徐老师，刘洋老师是吗？ 刘洋老师你在哪儿？ 你是哪个学校的？ 我是西局小学的。 西局小学， 我是 西局小学刘洋老师请来。 一小七小，我们现在那个小学已经不存在了。 没关系，西局的校友们，大家可以一起 对帮忙寻人，刘洋老师，对。对，现在那个就是刚刚说到刘真月老师嘛，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加过那个我们学校的啦啦队，对、然后是刘月老师带队，当时也是啦啦操，对，跳啦啦操还不是说是街舞，但是刘月老师也会带我们做一些街舞的 训练， 那个训练，对，当时就是因为刘月老师的个人魅力， 对吸引了我对这个项目， 所以自己也想跳。 对，他自己跳起来也美，然后他自己也是健身嘛，身材也好，是男老师，一位男老师，对， 哦，是男老师， 对，男老师， 我以为女老师，因为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小时候对于职业的一个定位，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就是自己很崇拜，觉得说女老师，我想长大以后成为她。刘洋老师是男生女生？ 女生，安心就是男。 刘洋怎么会是女孩子呢？ 我就有一个叫刘洋的女同学， 天哪，这叫刘洋。 我这个是个男人， 我是我的女同学刘洋。 所以两位的就是在这个职业上的启蒙老师都是两位 男 生的体育老师。 嗯，我是觉得可能确实会是男孩子更喜欢这种就是运动力量这种爆发这种感觉的一些东西。 对，因为我还想就是在 表白一下 我的刘真月老师。嗯，对，因为他带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以前也跳舞，但是我知道要跳成多好多好的一个状态。对，但是刘真月老师就是进来就跟我们说，你没关系，跳得好不好没关系，记不记得住动作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热爱这个你跳的这个东西。 对， 对，他就是希望你，对，你展现出来是你不管能不能记住，但是你跳舞的时候你是享受的。 对， 对，他就说我希望是找到这样的人。所以可能我以前也跳舞，但不是这种状态。但是对，就是因为刘真月老师，然后慢慢找到这个状态，就让我更喜欢街舞。对， 就是你出发点和那个动力不一样。 对对对，就是享受跳舞的状态了，变成。对对对。 啊，你们两个真的是在人生当中都遇到了那种伯乐类型的老师，然后开启了人生的新的一扇大门， 都算是很幸运。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们两位的故事，都可以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你回想一下自己学生时代，如果有那种思想比较超前的， 改变了你的一生足迹的老师， 相对潮流一些老师，他可能会在，尤其是体育老师，就是咱们以前对于体育的概念，就是一到下雨天了就没有体育课了，是这样的概念。 老师数学都很不好， 这是被黑的。然后以及不停地让你绕着操场跑圈，这种对于我们对于体育老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认知， 戴一口哨。 对，但是有些体育老师他是可以用这种街舞的这种类型去激发学生对于这样一个门类的一个兴趣。 这真的是很棒， 感觉街舞真的是一个可以让所有学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哎， 在爱上课上 大家都会喜欢。嗯， 对， 你跳的时候真的你就是你自己，你想怎么样就是你表现出来就是怎么样，就很真实。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已经把街舞当做职业了，你们还会像其他的没有去做这个职业的年轻人那样，周末的时候去夜店找一些这样的节奏感吗？不会了。请给俊雅一个特写，来，你把这个表情保持一下。这再说不存在的，不可能，不会了。 I hate 夜店，我非常讨厌夜店。 但是我是 会的。 对，我觉得那个状态 是因为你身边有很多朋友需要你去帮他们普及吧。 我其实挺喜欢那个在那个场景下跳舞的状态。对对对， 就所谓的 freestyle 嘛。 对对，很就是你不用考虑周边人怎么看你。 那你是那种会站到那个台上面去 solo 的人吗？ 他可能会是那种，你是吧？ 你是要上台的 最中间， 因为下面大家看不到我。 难怪我不爱去夜店了，因为我要是去夜店的话，我都是看别人在那跳，然后我就在那坐着。 你就是默默的呵呵一笑，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哎，对，就是这意思。因为我不爱去夜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歌不是太好听。 啊，对对对， 对，有很大这个原因。我觉得顶当点就是震心脏， 只有音量而没有质量。 对对对对，然后出来之后，然后就可能就有点耳鸣，然后是那种感受，就是。而且我这人比较懒，其实我真的是那种能站着就能坐着，真不站着那种。 这样，今天正好啊，两位虽然私下是好朋友，但是没关系，进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对不对？一个喜欢去 club， 一个不喜欢去 club， 对不对？这样，今天现场给你们放音乐，你俩在这边 battle 怎么样？假装这里是 club。 天哪， 我爱不嫌事儿大， 我爱去 club 跳舞。就一直愿意呵呵的俊雅和爱去 club 跳舞的陆云， 我们应该给你们演一个在 club 时的状态，他来跳， 我 模仿我吗？对呀，我也是这样。 我在 club 里面也算挺另类了，因为我们会想要跳 不同的动作， 对，因为大家都在那边这样， 其实大家只是摇， 大家只是这样， 对 对，对， 其实我可以模仿一下大家怎么在里边摇， 可以给你们音乐，我给你们一个稍微放一点音乐，好不好？ 嗯嗯， 还能够觉得在你们的品味当中，就是你们的审美当中可以入流的这种音乐，好不好？咱不放 club 的音乐，怎么样？ 嗯， 怎么样？ 也行。 来，两位表演区请。这个环节是完全没有之前没有透露过，灵机一动， 啊、 感觉两位嘉宾已经摩拳擦掌。此时此刻， 派和那个社会， 关键是我们俩都不是 battle 派的， 对，因为我们的舞种。 这样，你们拿着话筒，可以先来说一下你们的想法。我不是非要让你们 battle， 就是假设就是在 club 的舞池里面。 没事啊，我 们 你们 俩可以做自己。 我们两个人在 club 舞池相遇了， 对，好不好？接下来各位再给你们机会，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好戏马上开场， 两位大神的 battle。 为了让他们能够在现场听到我们的音乐，所以我们要把话筒关掉了，现在只剩电乐的声音了，好吗？ 我真的再也不能正视这首歌了。 就是如果刚才你们只是在路上听我们这节目的话，绝对没有效果。你们最好要去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一定要把刚才这个 直播看一下。 对，太精彩了，就是哪怕我中途换了音乐，换成了大金链小金表的音乐之后，两位依然可以非常自如的表现。但是我已经看出了，就是两位在舞池当中的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网友说已经录制了你们的精彩视频， 请删除，谢谢。 别这样，我们是偶像包粉重的人好吗？真的是。 所以现在就是当舞蹈已经成为你们的职业的时候，俊雅是选择不去 club， 但是呢，陆云依然会说很享受去 club 里面，我来秀一下我真正的技术和你们这种社会摇不一样的状态。所以你们平时会发一些什么类似什么快手、抖音这种视频吗？因为现在太多 小 什么鬼畜的步伐呀、全民社会摇呀，包括连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么简单的步伐都可以，就是火到全民。你们不想开发 几万点赞那种 自己的步伐吗？胡步吗？ 其实怎么说，其实是越简单越魔性的东西才能造成这么广泛的传播。 明白。 就是你在说因为街舞是才在大众当中普及的、你要说一开始就发一些很专业的舞步，大家也不一定喜欢，也不一定看得懂、也不一定学得会，反而是这种滴答滴答滴滴答 小清新， 对，就是然后还有包括那什么开始舞自自自咕这种感觉，都是其实还是挺 简单 的 单的，对，简单易学的，这样才能就是在大众当中普及开。就是以前我自己也觉得不屑一顾，这种东西一点也不专业，一点也不好。但是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我还是觉得大家还需要有一个认知的过程，肯定要先从简单的认知起，然后等大家这些东西铺开了之后，才能就是说更深入的去了解。我觉得其实这样是好的。这样， 你们现在平时会带学生吗？ 带， 带。所以你们在选择学生的时候会有一些选择性吗？就是什么样的，这一看就是跳舞的料，我才带你。你这，我觉得你可能学不了，我就不带之类。会有这样的，因为有一些艺术门类的老师是会挑学生的。 对对对。 你们的想法？ 我们 不会挑。 现在其实大部分像那个俊雅老师可能带的那个高校这种专业性多一点，然后我如果是普通的工作室的话都是兴趣爱好者， 所以就你们都是认为还是热情是最首位的。 对 街舞， 因为街舞本来就是入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然后而且大家既然选择来跳街舞，肯定是因为喜欢，不可能是因为说，就因为你想跳，就是国家体系内舞蹈这种会有什么加分啊、考级什么乱七八糟这种。 对对对。 但是之前在以前街舞是没有这些，虽然现在街舞也有考级了，但是以前街舞也是没有这些的。所以既然你选择来学，我们就相信你一定是喜欢这个东西你才来。所以既然你喜欢，那我们也肯定愿意好好教你。 做这个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对。 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今天直播过程当中到目前被提及频率很高的一个关键词，就关于大家咱们这一代人印象当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太空步到底算不算街舞的门类。 其实真是，他 确实 是的，因为 Michael 的老师就是当时那个美国就是最厉害最早的 popping 团体，那个EB，我就不说全称了，省得我这舌头还念不利索。EB， 他的老师就是 EB 里面的EB 里面的一员 ，popping 的创始人之一。 所以太空步不是说坊间传言的是 Michael Jackson 自己自创的，其实他有老师在系统的教他。 对，他有老师在教他，但是这个步子是不是他自己自创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去探究过。 但是他是系统学过 popping 的。 对，他是学习过 popping 的，而且怎么说呢，黑人就 hiphop 文化本来就是黑人的文化。 明白，街头艺术嘛。 对，所以人家血液里面就带这种东西，所以他做出来他自然而然就是黑胖了，就是那个样子了。 那下一个问题， 哎呀， 太空步可以来吗？ 可以来展示一下。 行，我拿你们无奈了， 满足 你们， 提起了 都满足你们 啊！导播老师，小视频的镜头请准备好，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啊！这个太空步可是时间并没有很长。所以你想要什么类型的音乐？ 哎呀，其实太空步不用什么音乐了，就滑一下就行了。我以前中学的时候，也是可喜欢太空步， 因为没有几个人能走得了就标准的太空步。 是 完了之后，整个人就我跟你们不一样，你明白吗？ 对，就是随便就来了。 还擦玻璃。 那俊雅，你既然说太空步很好滑，我今天给你一个挑战，能把我教会吗？ 来 ，come on！ 真的吗？ 来，下个 加油！ 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不一样，马上就会滑太空步了。好，佳妮这个牌交给你，好不好？ 好的。 天哪，我的人生马上就要不一样了， 可以，我们这是太空步速成班。滑起来， 我这是分解动作， 捡起来就 好。等我改天换一个鞋子不会掉，你看我随时都觉得有鞋子要掉了。 大家可以把我们这当做一个教程， 对，你们可以一起在家里动起来， 滑一滑，动起来。 这个对地板的摩擦度没有要求吧？ 没有没有。 这主要是你自己使劲儿。 哦。 如果我自己滑的话，真的特好滑。嗯，但是肯定有人。 哇，文艺姐已经滑起来了。 可以的。 哇。 可以， 改天换一双鞋就。就可以掌握 挑战成功。 哎呀妈呀，我这玩上抖音神曲了，我们不一样。 太开心了，这个所以太公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是不是只要掌握到那个方式方法， 对，就是 那个发力点， 嗯，就是现在很多人有很多喜欢的东西，但是自己不得要领， 嗯， 以为很难，其实不是，嗯，你但凡有一个专业的人来告诉你怎么做，一点就能投， 就所谓那个开窍。对 就是那样。 哎呀，你别说，就滑那么几步太公步其实有点喘。 很锻炼身体的， 太热了。 对，所以街舞这个运动或者说艺术门类，对于很多想要塑形的女孩子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不对？ 啊，是的，是的。 嗯，所以你们会觉得说，我们也有见过生活中有一些其实并没有那么纤细的女孩子，嗯，但是所谓的灵活的胖子，她们跳舞跳得也非常好，啊，所以这个跟体型没有什么关系。 嗯，你要硬说一些关系，其实肯定会有的，就是比方说就是身体曲线这种， 嗯， 身体曲线你做一个。比方说比较瘦的女孩子， 嗯哼， 那做这种 S 型的曲线就会 更 漂亮，更好看一些，嗯，但是其实就像你说灵活胖子，他下叉都能叉了，他下叉都下去，还有什么能难住他的？对吧， 胖子 就 所以如果我们的听友我们的网友想要真的去学街舞，然后认真的系统的学的话，你们建不建议他们配合一些别的什么运动去辅助一下体能？ 要的要的。 你们日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运动项目？ 你讲讲吧。 像其实就是我们也不太去健身房嘛，刚才说过， 嗯， 但是呢会做一些跟舞蹈结合的一些那个热身运动， 嗯哼， 比如说原地的这些原地跳 表演区，啊，来陆云表演区有请。 哎，终于到我指挥了是吗？ 有一种媳妇熬成婆的感觉。 没事儿，你没底下没准就有人给你留言求你微信号呢，这都没事。 所以你们今天自带二维码了吗？ 嗯， 好， 哎，对， 一般就是原地 跳， 对， 哎， 跳的时候就是 要收紧。是吗？ 对， 就是， 必须要轻轻落地，只能前脚掌落地，然后比如说接高抬腿啊，高抬腿这样的。 这是热身运动吗？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为了出汗，为了出汗。 有一定的 对，然后还有什么？对， 这个做得很快很 对 的，这开合跳。 因为我们练习的话是这样，是按歌算。 嗯哼。 几首歌蹦几首歌几首歌，一个动作几首歌，这样 有点像那个新西兰那个课程叫 Les Miles。那课程就是把现在当下最流行的歌，然后编成不同的操，这节操我练心肺， 哎，对对对， 下一节操我练哪里？ 对。他现在蹦的这些主要是有氧，然后无氧的话，我们就会练一些就最简单的 push up 呀。对，你要上来做吗？哎呀，这 俯卧撑吗？ 对对，俯卧撑，肱二、肱三全都要做。对， 这个经常看我们健身环节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了解，就是女生能做俯卧撑，你必须要把胸和背练得很棒的，有一定基础以后才能做得了俯卧撑。 我们是一定要练的，就俯卧撑还有仰卧起坐这几种，然后深蹲。这些都是一定要练的， 所以腿部要有力量，核心也要有力量。 对，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系统的身体肌肉的控制。 就像我们虽然不去健身房，但是我们也练 Keep 跟 NTC 啊，一样的。 嗯， 就说这个过程会就是有趣一点。 啊， 不会那么枯燥绝体， 有趣的健身， 而且你们会给自己编排很好听的歌单。 对 对, 对， 一定要有歌，要不然的话真练不下去，这是心理作用。但是， 所以你们会认为说学跳街舞的人有几，又最好拥有什么样的元素，会入门更简单一些，或者上手会更容易一些？ 那肯定是身体素质好的那种，要么就是有力量，力量好， 体能好的， 对，体能好，要么就是那个 四肢协调， 对，四肢协调。 蹈也算一种，然后要么就是柔韧度好，柔韧度好的，我肯定是身体机能方面会更好的，更 出众一些的。 对， 包括是不是对音乐的敏感度 啊？ 这个、 对，音乐敏感度尤其对，对，音乐敏感度尤其， 嗯， 得先脑子去。哎，能想到这个事儿， 因为你们基本上编舞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听完，你们已经基本上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了。 嗯，对对， 脑子有小人儿。 对， 嗯， 而且其实对于就是学街舞来讲，因为街舞它对人的就是协调性要求挺高的， 嗯， 就是协调性这种东西。然后，所以如果观察力跟模仿力很强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其实就还是挺有天赋的了， 嗯， 能观察并且能够成功模仿， 练武奇才。 可以可以可以，任督二脉的话，观察力加模仿力。 这半个小时我们在最后一点的时间要放送给大家这段视频，是来自俊雅给我们提前发的一个自己的舞蹈的视频， 嗯， 我就可以作为这个时段的一个小的福利放送给大家。 对， 当然时间过得多快，现在已经6:30了，马上我们还有半个小时 时 间了， 还没聊够， 一会儿是有现场 solo 等着各位的，好吗，嗯，我们一会儿也让两位老师稍微准备一下，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稍后更多的精彩。现在舞蹈的视频就在这里， 不要烦恼，开心就好。

但是要感谢这个网络时代，至少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我可以丢一个直播链接，你可以看我直播呀，你们可以， 对， 我有舞蹈视频，大家去看吧，好好学一下， 嗯， 顺便可以来报课， 对对， 意思， 六六六，哎，那怎么样？你们两位刚刚商量好吧，谁先来表演？ 嗯， 你们今天都是准备好了的，对不对？ 对， 包括伴奏带都自己带来了。哎，对，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小的时候学舞蹈的时候，音乐叫伴奏带，你们现在叫什么？ 这叫曲子， 曲子。今天陆云先会率先登上我们的表演区，表演自己的舞蹈。今天带来这首是 Beyonce 的歌， 加油啊！ 好， 把话筒都关掉。 Give me some。Say hey, Miss Carter. Give me some. 曲子先给拉下来，对， 音乐也可以。 哎嘿，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俊雅，俊雅，你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个歌？ 有一点 dance hall 风格的。 哦，刚才陆云跳那一段算是什么呀？ 比较纯爵士的那种感觉， 爵士啊，但是感觉力量也很强。 对，它就是点多一点，像他的就是身体的更多一点， 律动 律 动多一些。好。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可以六六六刷起来啊。 好。 A little Frankenstein with a little shop of rings. A train of Jamaican girls that like Cuban links. Got a wanna like Lil' Kim and Bikini Ming. No limit soldier with a bunch of little tanks. Hit it where it hurt, make a nigga feel a pain. Bloodstain, no word I made for two gold chains. White gold on a gun, like cocaine. Rari and Jaguar, two different lanes. Out the window like nigga money ain't a thing. Bitches on my dick, so I let the whole swing. Put my thumb in the butt like a fucking bowling. Couple bad hoes, I've been free bowling. Don't smoke now, cause it's too protein. Most I do is a little codeine. Couple Jolly Ranchers while I'm pouring. Couple Jolly Ranchers, put nigga in a bandana. Couple Jolly Ranchers, put nigga in a bandana. Couple Jolly Ranchers, put nigga in a bandana.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对，因为你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看到同行跳舞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到那个燃点就会忍不住给他叫好， 嗯，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觉得说已经到燃点了， 就是你看到他这个 跳得好啊， 对，就像比如说他刚下去那个下盘这么稳这么低， 就这个动作很牛，我们就会想要叫一下， 也跟专业有关的，就是专业的脚 是有技巧在里面的， 对对 对, 对，或者这个表情这个动作炸到我了， 对， 就还有卡音乐啊， 对对对， 音乐那个点， 这两段音乐和舞都是你们自己配的，是不是？ 啊，对， 对， 自己编排的， 对， 好漂亮，太棒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网络头的听友和网友，如果对你们两个很感兴趣，想要去 follow 你们的话，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 嗯， 你们的账号，比如微博或者说 B 站之类的 啊，那个可以那个搜索一下街舞足迹，对，或者是 Pure Soul 纯洁灵魂，对，我们都是那个 Pure Soul 团队的， 或者可以关注我的美拍王俊雅 Poppy C， 那就关注 我的美拍影子 Vigo Shadow。 你们也可以搜索微博王俊雅 Pepsi， 或者是卫视王俊雅，随便搜王俊雅。 本来很低调，大家都不想说太多账号，结果你说一个哈，那我也说一个。 一开始是 来吧， 好掰一堆， 来吧。 不要客气、 最后一点时间再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有听友说，现在目前中国的高校里面都有哪些高校是拥有街舞这个专业的，你们所了解到的。 现因北舞是吧，哎，不是北舞，是那个北演、北京演艺学院。 好啦知道了， 懂了。 所以还得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 之前这好像现在川音四川好， 前段时间比较火，说是开了一个， 对，前段时间 对，请的都是这次比较火的一些。 但是因为我毕业已经有几年了，所以就一直没有在关注这一块了。但是好像是说，据说说川音有，然后还有什么学校？ 成都特别团体原来好像。 但你还记得当时去考这个学校专业的时候，都经历了哪些考试的项目吗？ 哎呀， 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呀， 这个就是。进去跳舞呗，反正就是这样。因为我 你还记得当时就是入校的时候，你准备的那个自备的舞蹈是什么吗？ 我是插班生，就是我当时那个高三下半学期，我会考完了之后，高中会考完了之后，然后我记得当时参加个一摸吧，反正，然后确定我能拿到我高中毕业证了之后，然后我就没有高考，我直接就考了我们学校，就考现音去了，然后直接在就相当于跳了 自主招生， 对，自主，然后跳了一级这样，然后在那个大家还跟我同级的人还在上高三下半学期的时候，我直接去上大一的下半学期去插班去了。 哇， 然后也没有很厉害，没有，真的不要这样说啊。所以当时插班生我们是在最差的一个班，在 F 班，ABCDEF 班。 那毕业的时候在哪个班？ 然后大二上半学期的时候就在 A 班啦。 还是云淡风轻的告诉你们这个事实，我从 F 班大 一班啊， 对呀，大二 一 班 啊，对啊，就是这样啊，就是不骄傲啊，对吧？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 A 班了。 哇哦，为你鼓掌，小姐妹。 今天很开心，就是觉得说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到了在从事街舞这个行业的小姐姐们的日常是什么样子的。虽然你们不一定比我大，但是现在不是流行大家都管大家叫小姐姐小哥哥嘛，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介意，我们私下里再来 battle 一下年纪。 18呀，是不是？ 对，永远是18， 永远是18年。 那完了都不能啊，18可以从业了，对。所以两位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受众想要说的？比如说对我们今天提了这么多跟街舞相关问题的我们的热爱者们，或者他们还徘徊在这个街舞的门口，对，还没有知道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进入的， 临门一脚， 对，有没有一些提示可以给他们的？ 我先说，因为我最近就是我们工作室刚那个成立，然后就会有很多的学员来咨询说啊，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是零基础，我怕我学不来，就大部分人都是这句话。但其实所有人都是从零基础过来的，也没有人说天生我就会跳舞，确实是。然后就是其实你想到要来咨询的话，你其实已经对这个街舞有爱好了，对，只是说你可能不了解你喜欢哪个舞种，就像我们刚才展示的有好多，但是就是我觉得你就不用担心，对，你就只要大胆然后展现自己，就比方上课的时候就是不要管自己跳的好不好看，对，因为我以前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喜欢 club 那个氛围，因为我虽然从小跳舞，但是我以前跳舞也是不太能表达自己，对，那会儿跳的时候就可能希望自己动作更标准啊，但是没有想着自己能去享受这个舞蹈的过程，对，然后慢慢到现在是能享受的过程，所以我其实挺理解大家那个状态，就是一开始跳的不好我就不敢跳，我希望我只要跳出来我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 所以所有 像 就是接触 对 舞蹈的应该都知道，就是当你想跳又跳不开那个状态，其实最别扭的， 对， 那才是最难看的。 对，其实你就是不管好不好，你跳出来你自己觉得自己美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很美的时候。 就我突然想起了那会儿我们的舞蹈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夸张夸张再夸张， 就是那种状态，就是你去释放 的表达。 对， 所以对于接触，刚刚开始接触街舞，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具体要学哪个门类的时候，你 就 应该 不要担心， 抱着一种很开放的心态， 对对对， 就试一下， 就大胆一点，你觉得怎么舒服你就怎么来，然后你想去跳什么你就跳什么，或者你跟着音乐，你可能没有学动作，你想怎么跳你都可以随时跳，对，就是我觉得心态挺重要的，就是不要担心零基础学不会，就是每个人都有学习的能力嘛，对吧？对，所以就是 内心不要惧怕。 对对对对对，你就放开，然后放开自己，然后去享受音乐，享受舞蹈过程就行了。 嗯，志雅呢？ 其实他说的差不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如果你想的话，你就去做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真 的 好实用。 对啊，我就跟我的学生们讲，因为我的学生大部分是大学生，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天天在学校闲着也是闲着，坐着在坐着在宿舍吃外卖又胖，那你就过来跳舞呗，你又想对吧？ 可以叫你的 partner 一起来跳舞，一边谈恋爱 是的 一边学舞蹈。 是的， 对，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要是想做一件事，你就去做。要不然的话时间就浪费了。 嗯，非常实用。再次感谢两位，当然我们节目一开始说了，今天要给我们两个人有一个教学的过程，咱俩一会儿，因为节目还有十分钟结束了，咱们最后十分钟就在表演区度过好不好？ 好呀， 咱们四人一起。 好， 请我们导播老师来帮我们控制一下台子，然后把音乐放给我们大家。如果刚才的所有时间都在收听节目没有来收看的话，此时此刻不要错过看我们俩好戏的机会。 对，看我们两个出丑的机会， 弄死你们。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导播老师 come on， 来我们现在迫不及待要去表演区了。 Hello, 这感谢大家一直守候在镜头前看我们在那儿学各种这种对对对。所以刚才给我们教了几个基础动作，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把这两个套路学会了可以 C 位出道， 基本上都是这两个动作。对， 胸化， 对，胸胸无非就是四个方向嘛，你想要斜前斜后前后左右，对，随便搭配，一个慢的两个快的就可以编很多动作，加手就有动作了。 拿你的胸写字， 对， 就是 指哪儿打哪儿。 对，你可以练拿你的胸写字儿，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很好看。你想象比方说我姓王，我要写个王， 就这样。 太赞了， 方法。 嗯， 出去吃饭我可以用胸写字 你胸得有那么大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谢谢两位，谢谢俊雅，谢谢陆云，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些潮流梦工厂很不一样的超模养成记。超模除了就是肌肉含量很高以外，也可以就是身形很好看，跳舞也很漂亮，还可以拿你自己的胸腔去写字儿。对对对，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佳妮， 再介绍一下吧， 我是陆云， 我是王俊雅， 拜拜。 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